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奢侈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